大家好，我是严萌萌，在 Vomic 我的怪物第二季中饰演深渊决斗场的主持人兔兔。听说有好多小可爱喜欢作为主持人的兔兔呢，兔兔可真是受宠若惊啊。创作者大人可真是厉害呢，在度过两个小小的关卡就可以顺利逃生了呢。欢迎前往哔哩哔哩漫画 APP 收看 Vomic 我的怪物第二季，和兔兔一起拭目以待哦。距离 Vomic 我的怪物第二季上线还有三天。